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95集。陈泽明入了宫，四处灯火辉煌，原来萧定也是衣不解带，不曾入眠。见陈泽明到来，萧定叫人端来坐物赐坐，陈泽明大惊，赶紧推辞。这坐物在君王面前可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，只有正式堂的宰相才可以坐。 朕以你只封你为枢密副使，可全权处理段祺义混乱军心一事。明日这道旨便会连同寿印一起下达，这坐物你自然是坐得的。 多谢陛下。 两人相对，灯下只见萧定眉头紧锁，显然是心中焦躁难当，但言辞间却很是体贴，提及的大多是对陈泽明及众将士的关切之情，并无半点责备之意。陈泽明心中百味纷呈，正有些出神，听到萧定提到当年旧事，说陈泽明的亡父陈笃当年曾是当朝大员，鞠躬尽瘁，兢兢业业了一辈子。而再往前推，陈笃的父亲也曾在先帝手下为官，陈府可谓是三代忠良。陈泽明本来低着头只做恭顺状，听到此处忍不住抬眼望了望萧定。萧定一直注意他的神情，正双目紧盯着他，于是这一眼两人都没躲得过，视线一交错，两人都是暗惊。对视了片刻，陈泽明到底先垂下眼帘。 臣曾误入歧途，所言所行大逆不道，实在是为家族蒙羞，怎么敢称这个忠字？ 陈泽明说完便离座跪倒，萧定起身亲手托住他的右臂，将他扶了起来，再往他脸上瞧了片刻。 爱卿此刻为国出战，极为忠。 萧定说这话时神情语气都是异常诚恳，容不得人半点怀疑。陈泽明静静看他，明知他大概是在作伪，居然也有几分感动。待谈话完毕，陈泽明告退出殿，进士将他领到隆宗门内北排房处，那进士择了一间无人的房间送陈泽明入室。出门后身后突然一暗，回头看那屋里的灯已经熄了，进士这才放心离去。陈泽明衣甲未除，丝毫没有要歇息的样子，正坐在桌前出神。 他叫我来不过是有笼络之意，并没什么紧急之事，看来他心中也有些慌乱，局势太严重，谁也不曾经历过，少量便会引发暴动，从民间到朝上，问题一层层在玻璃显现。萧定只怕也已经开始弹压不住局势，才会深夜召我入宫。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同伴，才不会觉得压力有那么难撑。 陈泽明甚至想，此刻的萧定貌似沉着，可实际怕也是方寸大乱。如果自己在方才的见面中追问当年的事情，萧定甚至也许会立刻摆出悔不该当初的低姿态来。 三代忠良，萧定要克服多大的心理压力，才能面不改色地这么夸我？可萧定这个人，关键时刻拉得下面子，别人忍不了，他也能硬忍，也算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吧。 最终，陈泽明什么也没说。他让这段戏如同他在剧本上所载的那样，和和乐乐地演了下去。那些往事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以后的某个时刻，他隐忍着，等待着，韬光养晦，为的都是期待有一天能够一偿所愿。 在此刻的陈泽明看来，只有那个密不可宣的愿望是要紧的，其他的都没什么。何况萧定那种焦头烂额的感觉他也有，他们同扛着一个重担，同坐着一条漏船，同舟共济才是解决之道，按下绊子只会自取灭亡。但萧定的防备陈泽明也还是看得到，他警惕着并不让自己的真意露出来。在两个人的交谈过程中，他看到萧定咳了好几次，当初三度梅他只来得及下两次，但那药性情大寒，到底还是有作用的。奇怪的是萧定一个字也不提，陈泽明很感慨，他居然真能做到一个字不提。如此静坐着，直到醒过神来，窗棂上不知何时已经透了些微光，时近天明，该开宫门了。陈泽明行到宫门前，正见到素职将领领队过来，两人恰是旧时，那将领与他寒暄几句，叫人牵了他的马来。陈泽明接过缰绳，并不立刻上马，拱手辞别后却徒步而行，牵马出了宫门。在陈泽明的脚步声和衣物摩擦声中，马蹄得得回响的节奏显得很是突兀惊人。走了一会儿，陈泽明回过身，秋日的晨雾稀薄冰冷，隐约可以看见远处的宫门洞开，似如蟒兽之口，朦胧不清的天光中，只有高大巍峨的宫殿默默地注视着他。他看了良久，最终上马疾驰而去。这是一个雅致的小院落，白墙黑瓦，墙头上探出的全都是绿的仿佛能够滴水的青竹枝，跟水墨画似的。陈泽明站在门前轻叩门脖，金属敲击声在巷子中悄然回荡，不知道是这街上的人背井离乡全走了，还是这情景众人早已习以为常。 这位先生大清早都有什么事儿啊？ 这位小哥，你家王老先生可还在京都？ 你是陈将军？ 夫人，该喝药了。 嗯，今日可有老爷的消息？ 青青已经很多天没见过陈泽明，作为一名身怀六甲的孕妇，她实在是很希望有人能偶尔来自己跟前嘘寒问暖一下，可她的丈夫在打仗，她只能在家里等。陈家虽然是号称将门，可在这方面的消息并不灵通，主要靠顾伯每日往返送药，才能从军中带回一些讯息。于是每天送药之后，青青总是要叫上顾伯问上半天，然而顾伯说出来的东西却总是很有限，他见到陈泽明的机会也很少，他只知道仗天天在打，人不断在受伤，而陈泽明总是很忙。青青很郁闷，顾伯的回答千篇一律，他几乎都能背出来了，然而他还是坚持每天亲自与顾伯问一遍，哪怕从顾伯口中吐出来的只是那相同的几句话，可知道了陈泽明依旧平安，他自己也能安心一些。日子在等待中一天天过去，但身处深院的他也知道情况越来越不妙了。顾伯不断的叫苦，让全家人都知道了米价飞涨的传闻，所幸家中还有富裕，能够支撑几天，可几天之后呢？全城都开始陷入一种惊恐的情绪中，顾伯每天都反复叮嘱下人仔细锁门，唯恐有人借乱生事，这些都有老管家在管，并不需要青青过问，青青也没心思搭理。此刻他最忧心的是陈泽明，城里头这样的情况，陈泽明心里该多难受呢？这时候的卫城任务得多艰难呢？ 老爷， 青青没料到，清晨开门抬头第一眼见到的，居然就是这个让他牵挂得无法入眠的人。 陈泽明站在屋外，抬着手，似乎正准备敲门，看到青青出来，不禁有些讶色。他的目光往下滑，此时青青腹部隆起的程度，较先前相比更为明显了。陈泽明看了片刻，抬眼再看青青，微微笑着问：“ 夫人早安，昨夜睡得可还好？” 青青目瞪口呆，看着甲胄未除满面倦容的丈夫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陈泽明回家已经有一会儿了，与顾伯商谈了家中事务，才绕到后院来看青青。 夫人月份又近了些，身体可有何不适？ 并无大碍，顾伯和家里人都把我照顾得很好。倒是老爷进来可有好好吃饭，是否能睡个好觉呢？ 我一切都好，只要你好，肚子里的孩子好，我便安心了。 说着又叮嘱了他几句。轻轻依靠在陈泽明怀中，抬起头来，小心翼翼地仔细来回看他。 你没见过丈夫戎装的样子？这个信封你要仔细收着。 轻轻接过信笺，那信笺上不过写着一行地址，自己也很熟悉，就是陈泽明自己写的。 老爷这是何意？ 这是陈家一脉保身立命之药物，你要收好。将来我若是战死沙场，你便找个机会将此物呈给杨大人或者韦大人，再找机会离开京城。陈氏如今只剩我一个独子，总不能叫血脉断在我这里。 老爷，你 只是以防万一。 青青被他握了半晌，冰冷的手指才暖回来，看着陈泽明面上笑容，心中痛楚又不忍多问，只能按捺心中的忐忑，将那指尖藏入自家的首饰盒底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